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8月8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一。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清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更新防控措施，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缓进京。 15个城市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航班取消。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15人被处理。 东京奥运会今天闭幕，中美金牌榜榜首之争将见分晓。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近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先来关注疫情防控。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6号，本市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昨天，本市召开第23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关于加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其中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将暂缓进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北京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以及14天内有这些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对于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各机场火车站将严格查验进京人员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机登车。 徐和建表示，对于还在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的人员，将调整他们的北京健康宝为黄码，对14天内曾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并且尚未返京的人员，将向他们的北京健康宝发送弹窗提示，待返京人员所在地防控政策严于北京的，按照当地政策执行。 北京健康宝绿码人员持有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可以返京，抵京前要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报告，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在抵京当天以及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本人认为，北京健康宝赋码有误的，可以通过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民航12326热线、国铁12306热线反映。经核实，过去14天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将及时解除购票限制，并将北京健康宝恢复绿码。 根据交通北京官微消息，本市决定从今天开始暂停除了天津市、河北省之外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进出京长途客运班线和旅游包车业务，恢复运营时间将根据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本市各有关客运企业、客运场站将为旅客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7月中下旬，国内疫情变化以来，大兴国际机场第一时间联合各驻场单位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副总经理文武在发布会上介绍，目前大兴机场只有国内航班保障，没有执行国际客班和货班。 在航班运行期间，航站楼全楼送新风，定时对值机、安检、行李厅、卫生间等区域进行反复消杀。本月至今已经开展了3批次环境采样，开展了2批次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目前各航空公司已经取消了15个城市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航班，具体城市包括沈阳、南京、扬州、海口、常德、张家界、成都、天府、宜宾、无锡、大连、烟台、绵阳、芜湖、宝山、上海浦东。 大兴区副区长韩新兴还介绍，目前已经对机场周边及重点区域采取分级管控，将礼贤镇、于伐镇、魏善庄镇、庞各庄镇紧邻机场或机场工作人员居住较为集中的6村9社区2酒店划分为1级风险区域， 采取封闭式管理，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区域内3.4万人每周2次核酸检测。李贤镇、于伐镇其他59村3社区为2级风险区域，外来人员限制进入，区域内5.6万人每周1次核酸检测。7月30号起，上述4镇启动核酸检测，目前已采样16.9万人，已出结果15.8万人均为阴性。 顺义区同样强化了疫情防控措施，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大家保持点一米距离啊！ 上午，顺义区李桥镇南半壁店村村民安淑芬和家人一起来到顺义区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园东南侧附近排队等待做核酸检测。 6号收到大队通知，都算上我们家10多口人都来了。 顺义区李桥镇副镇长赵宇航介绍。从8月4号开始，李桥镇就组织首都机场从业人员的同住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到8月6号，涉及李桥镇的5000多人已采集完毕。从8月7号开始，组织首都机场周边社区村开展核酸检测。 机场周边关联社区约4万人开始大规模核酸检测，预计利用周六、周日2天时间完成。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要求，李桥镇上述社区应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首都机场周边的村和社区也严格管理。 36度4， 健康宝。 李家桥村有本村村民3500人，外来人口8000人。在村口，李家桥村妇联主席李秀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对进村人员逐一查验。 这是防疫卡口，先验出入证，扫健康码，登记，测温，佩戴口罩。 像这样的卡口，李家桥村有6个。顺义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支县委8月6号在北京市第23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发布会上表示，顺义区聚焦重点，对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批分类安排核酸检测。目前已设立27个核酸检测点。 首都机场周边区域实行分级管理的具体方案是，第一类防疫等级为现住址在顺义区，并且直接参与首都机场客运、货运、保洁、地勤等服务保障的人员和国航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每周至少进行2次核酸检测。 第二类防疫等级为第一类人员的共同居住者，大约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且进行健康监测。第三类防疫等级检测人员范围为机场周边居住较近、联系密切的30多个村和社区，大约15万人，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顺义区还对机场周边村和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全力推进机场周边地区居民疫苗接种，确保应接尽接。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旭红介绍，7月28号以来，警方一共办理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9起，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10人，罚款2人。 记者昨天还从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目前本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275所，分布在全市各区。有需要的团体和个人可以预约检测，相关信息可以登录健康北京微信号进行查询。 接下来关注各地的防疫情况。经江苏省委批准，江苏省纪委监委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先期对东部机场集团副总经理汪超等6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其中，汪超涉嫌玩忽职守，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省纪委监委对他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南京市江宁区原区委副书记、区长严应俊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为2级调研员。 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方中友对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监督职责不力，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南京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职务。 经南京市委批准，南京市纪委监委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并开展问责。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先期对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等9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其中，杨大锁因分管疫情防控工作履职不力，对基层业务监管指导不力，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蒋芒芒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江宁区副区长福进进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其他有关责任人员仍在调查中。 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发布19号通告，将在二溪区以及管城区、金水区、新郑市的中高风险地区内开展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不参加第三轮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将一律改为黄码。 辽宁省沈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综合组昨天发布通告，从8月7号起，沈阳市大东区朱林路50至15号楼被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沈阳市全域为低风险地区。 北京首钢队队员林书豪昨天在微博发文说，他从旧金山飞抵上海隔离的第三天，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现在他已经进入上海一所医院进行治疗。林书豪说，他在美国注射了疫苗，他的症状属于轻症。 奥运速递， 来关注奥运会，中国军团昨天收获两金五银一铜，其中徐诗晓、孙梦雅在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决赛中以1分55秒495的成绩夺得金牌，同时创下奥运会最好成绩。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昨天迎来跳水收官战，凭借最后一跳近乎完美的发挥，压轴登场的北京名将曹源最终以总分 582.35 的成绩摘得男子10米台金牌，杨健以 1.95 分的劣势屈居亚军，至此中国跳水梦之队以7金5银收官。 昨天市委市政府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电祝贺，贺电说，北京选手曹源技术精湛，发挥稳定，战胜对手，喜获金牌，在此特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跳水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今天东京奥运会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将在田径、拳击、手球、艺术体操等项目中产生14枚金牌，中美金牌榜榜首之争将见分晓。闭幕式也将在今晚举行，苏炳添为闭幕式旗手。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今天东京奥运会迎来闭幕时间，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金牌榜之争将继续上演中美对决。中国目前以38金领跑，美国36金紧随其后，最终谁能坐稳金牌榜榜首将成为东京奥运会最终悬念之一。女子拳击项目上，中国队将冲击最后一金，中国选手李倩将对阵英国名将普莱斯，虽然实力处于下风，但最后的金牌争夺会激发超强的能量。今天下午1点45分，这场金牌之战将彻底打响。东京奥运会闭幕式将在北京时间今晚7点开始，晚上9点半结束，持续2个半小时，这比原计划3个小时缩短了30分钟。闭幕式上又将有怎样的亮点，同样值得期待。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消息，上半年直接投资呈现净流入，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格局。 北京日报消息，12345集中解答疫情防控热点问题。 北京青年报报道，江苏扬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72例，成为本轮疫情确诊病例最多城市。 新华社消息，一艘非法移民船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途中沉没，造成一人遇难，42人失踪。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关注，北京集体林场创新经营管理模式，为本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来关注，北京、天津、广州经开区268项政务服务事项启动跨省通办。尼泊尔新冠医疗废品无法处理，中国和联合国机构将帮助建设处理系统。 本周美国政府宣布，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一部分，2030年美国售出的汽车当中必须有一半是电池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者燃料电池电动车。此前多个国家公布了新能源车在未来市场的占比规划。10年之后，我们身边的交通工具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各国的新能源动力计划又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房屋租赁过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闹心事，比如提前解约损失谁承担，公租房擅自转租合同是否有效，承租期装修房屋装修物品归谁所有。目前北京二中院联合市住建委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一起来聊一聊租房市场那些事儿。